无明月，遥望落花间，奈何我却愁眉间。酒醒的思绪，两情又无人而谈。倚靠在窗前，独自雨夜缠绵，可你只是一面之缘，却无意间拨动我琴弦。街巷深深深，灯火忽明忽暗，苦寻不见，只求奈何我却愁眉间。酒醒的思绪，两情又无人而谈。倚靠在窗前，独自雨夜缠绵，可你只是一面之缘，却无意间拨动我琴弦。街巷深深深，